就变脆弱，想念你厚厚的手掌握住我的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像少了什么。每当心中下雨，或是吹进冷风，搂紧我的肩头，我真幸福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干。很满足有对的朋友，

年翻来成河，日日夜夜不停奔流，眼眸回忆梦也带走，我眼里闪着灯火，找不到爱的线索，只能把情歌唱成离愁，唱到覆水一难收。 拥抱会漫长，偿还过